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咁头先咧，我哋就带大家漫游火星咧，就了解过火星各种嘅特征，包括个表面嘅状况啦，系嘛？但系到到最后咧，我哋就谈论到一个最引人关注嘅一个， 最好奇啊，应该 就系有冇水。 嗯， 因为水咧系一切生命之源，系嘛？你话即系你话个环境点合适都冇，但系原来系冇水嘅，吓、啊、咁你就唔使讲啦。咁究竟火星上面有冇水呢？其实真係拗咗最少百几年㗎啦。当然啦，自从即係上个世纪嘅运河，咁运河即係有水啦，唔係开作嚟做乜啦。咁但后嚟啲人就话係运河原来係虚构嘅，係我哋自己嘅即係作出嚟。咁於是有啲人呢就认为火星上面冇水嘅，甚至相信呢南北两极嗰个冰棺呢其实係干冰嚟嘅啫，阴公咁样，係咪？咁但呢慢慢慢慢呢到二十世纪末呢，随住我哋嘅探测技术呢越来先进呢，这个睇法有少改变啦，即係我哋搜集到嗰、那个资料嘅分析呢，就令到科学家呢係慢慢慢比较乐观啲。其中一个最早令佢乐观嘅呢，就係、是、睇到嗰个地表，即係火星嗰个表面呢，咪有好多嘅即係地质嘅特征呢，係真係十足十似一啲干涸咗嘅河床、riverbeds， 或者係曾经有嗰啲咁啲流水甚至洪水冲击过嘅、但系而家遗留咗落嚟嘅咁样嘅啲坑啊，咁样样咧，系咪啊？咁话呢啲咁样嘅地质嘅，即系呢啲地貌咧，佢哋谂来谂去咧，都觉得冇其他嘅解释系最好嘅、最好解释就系之前一定系有水流过嘅、所以冲出嚟呢啲咁样一条条坑啊，呢啲咁嘅河床嘅遗迹啊，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嘅科学家，你知啦，科学入面咧就你提出任何假设，都必然有人提出一个反假設的啦，因為科學就是這樣進步的嘛。咁要好多科學家就提出千方百計咧，就話可能不是用水產生的，可能有其他風沙咁樣啦，即係地殼運動啊咁。咁拗咗好耐都好難有結論。咁但係咧後嚟因為過去幾十年咧，就科學家派咗好多咧，即係淨係靠望遠鏡真係唔得，就真係派咗好多太空船。當然就無人駕駛的啦，就嚟去探測，咁啊搜集更多證據咧。咁而家我哋即係已經咧都幾個結論幾清晰噶啦，火星上面係有水嘅嚇、不過嗰啲水咧全部都係以即係結晶嘅狀態存在，即係一係就係南北兩極其實係水嚟嘅，係冰嚟嘅。咁但係亦都咧喺地殼入面地層下面咧都有水，但係好多水咧。即係一係就結曬冰，一係咧就各同其他嘅化合物啊，就變成一種我哋叫 hydrate 啊，嚇，即係一種水，就係同佢啲礦物質結咗晶咁樣樣啦，嚇，咁樣。咁當然講翻嘅太空探險咧，都要不得不提啦。其實喺六十年代嘅時期咧，當時嘅蘇聯咧係一個先鋒嚟嘅。是派了很多隻太空船是嘗試火星，但很可惜真的很不幸運，或者他們的當時的技術是不夠，很多隻這個太空船都失敗了，去不到、所以呢最後都是被美國拿了彩、美國呢話說就是1965年的時期，卒之呢其實他們之前都有很多失敗的，但1965年卒之就派了一隻無人駕駛太空船叫做海員，就是四號，叫做 Mariner 4， 有時叫水手四號啦 ，Mariner 即係海員水手一樣啦。咁呢只 Mariner 4咧，即係喺火星探險嘅歷史咧，就當然係即係一個先鋒啊，因為佢第一次咧近距離飛越火星，就拍到啲近照，即係地球上面冇可能拍得到嘅。咁佢而家就令人好詫異，因為當時咧天文學家咧就以為只有月球上面係有呢啲咁樣嘅環形山嘅，即係從來未喺第二度地方見過嘅。嘿，竟然在火星上面都看到有環形山的 craters， 就是說哦，原來不只是月球才有的，火星上都有環形山的樣、OK， 當然就令他有點失望，因為環形山給人的印象就是哇，在好像月球上面那樣，即是死寂一片，地殼沒什麼運動，又沒有所謂即風雨的侵蝕，沒有風化現象，那是不是火星都死了呢、好了，但跟著下來呢就第二個呢重大發現呢都是美國，又是都是呢個海員的系列，就海員九號 Mariner 9。老實講咧，其實呢兩個咧，我都親身經歷過。 咁啊，當然咧，第一個1965年嘅時期，我仲係好細啦，嗰陣時我應該係啱10歲。咁所以當然佢喺嗰啲報刊雜誌度報道啊，同埋喺啲書度寫嘅時期啊，係幾年之後。咁但係嗰時我都係即係隱隱了解啦。咁但係去到呢個1971年咧，我比較大個啲啦。咁嗰陣時我已經開始發小天文啦，亦都成日去美國圖書館借書啊咁啊。咁嗰陣時咧，我亦都知道海員九號嗰個震撼性轟動。因為海員九號咧，點解要咩咧？佢就犀利，佢係人類派去的第一個不是 飛掠不是 fly by 我們叫做它直接是 enter into orbit 即是第一個環繞著火星環繞著火星要進入軌道那就可以不斷地拍了是吧那不斷即不是驚鴻一別而是可以不斷地監察不過它又不幸運就是這個是講故事的因為當時我去到的時候發覺哇什麼都看不到原來火星上面出現一個特大的沙塵暴啊！即系我哋当然而家地球上面间中都有沙尘暴啦，尤其中国北方啊、北京啊咁样样啊。但系我哋啲沙尘暴比火星嗰啲咧，简直系小巫见大巫啦！哇，火星上面啲沙尘暴系劲到咧，佢可以掩盖成1/3个火星都得嘅，真系弯都睇唔到。咁啲科学家就好失望啦。咁啊，真系好彩今次就唔系 fly by， 因为如果 fly by 咧。就基本上失敗的了即是 飛掠、啊、即是飛越就得好彩他就是 環形 環繞那有時間就等咯果然就等了幾個月在沙塵暴才慢慢就冇曬咁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看到之後呢哇令人很驚訝的有很多東西包括呢原來上面呢就是有火山當然是死火山來的不活躍的了但是亦都有一個大的峽谷大裂谷咁啊，仲有好多地貌。咁當然後嚟咧，呢個海員九號咧就係即係開先河啦。但後嚟有更多嘅太空船去咧，就拍到更多照片啦。咁其中嘅照片咧，後嚟亦都係喺傳媒上面廣傳嘅。 嗯， 就係點咧？直情係一個人樣喎。 嗯， 你有冇見過？有冇見過呢張相？ 係啊， 嗰個叫做 Man on Mars。 嗯。 哇！啲人直情當然啦，後嚟就又大做文章啦，好多科幻電影啊、電視啊都攞嚟做啦，係嘛？哇！嗰啲咩 Stargate 啊或者乜嘢火星上面咧，當啲沙塵過咗之後咧，竟然有一個即係好似係山咁樣啦，山丘咁樣啦。但你睇落去咧，直情好似一個人咁樣，一個面具咁樣啦嚇，即係向天咁樣嘅一個人頭咁，令到人好詫異啊，係嘛？咁但係當然後嚟咧。即係應該都好肯定咧，上一個偶然嚟嘅啫，根本係嘛？咁當然咧，再過咗好多年啦，由啲季節性變化，啲風沙吹下吹下咧，都已經唔似啦，即係冇咁似啦。 啲人成日都有啲食麵包咧，又見到耶穌像啊， 係冇錯， 就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嘢。 最出名咧就話日本嗰陣時咧，啲人捉啲蟹咧，蟹上嚟個蟹蓋上面嗰啲紋咧，佢話直視成個武士個頭個樣咁樣啊，嚇咁所以佢唔敢食嗰啲蟹啊，嗰啲人啊，係嘛？咁你人。是很有趣的將很多東西投射下去的是吧好了那這個叫 Man on Mars 如果網友有興趣呢我又在那個 Google 那裡看到一個 Google Mars 呢它是直接有個火星的地面的地圖、 地圖 是很清楚 很詳細 看到很多東西 那個 Martian Cartography 那你會看到呢其實上面呢就是首先很有趣的它有一串是三個的一直線的火山但是呢隔沒多遠斜斜地另一個就是一個超巨型的火山這個呢就叫奧林匹斯火山了就是、就是、Olympus Mons 那就這個火山呢應該是差不多是月、就是、在太陽系裡面是最巨型的火山地球上面那些呢行在一邊即是富士山那些簡直是直情在它的山腳簡直是你就算是什麼非洲第一高峰那個什麼、這個 Kilimanjaro 什麼扎克羅馬峰那些樣擺進去都直情在個火山口跌了下去哇真是勁到這個火山呢奧林匹斯火山、就不過呢稍微講回既然剛才那個探險都要提一提就是1976年第一次有一個無人駕駛太空船降落火星這個就是維京號了 Viking 我記得當時呢我就在黃隱書院讀預科、不是讀預科對不起我是入了大學但是因為他的消息傳來說知道美國會派太空船降落火星哇令到我們非常興奮因為那時候我在天文學會嘛黃隱天文學會成班發燒友你知道喜歡天文學的一定是很熱衷於太空探險的是不是不用說哇將會有這個太空船降落火星還不得了仲話佢哋會有一啲嘅即係自動化機器咧，會去挖啲土壤嚟去測試，睇下會唔會有呢一個生命嘅跡象。 咁我好記得當時咧，我係1973至1975年咧喺黃隱讀預科嘅，咁咧就即係成個人就瞓曬落去搞天文學會嘅活動啦。咁啊晚唔係晚晚，逢星期五晚咧就會喺個天台度睇星，有星就睇星，冇星就吹水。咁嗰陣時我好記得係我提出先嘅。咁其實當時咧，即係我都係20歲都未夠啦，其實就唔飲酒嘅。但係咧嗰陣時咧貪得意，我仲記得約咗幾個天文學會嗰啲即係幹事啊、主席啊、嗰啲副主席啊咁啊。我其實班代表嚟嘅啫，當時我未做到幹事，都係幹事嘅一班代表都係。我就同佢講：我話喂，嗱，我哋76年咧應該大家都入咗 U 噶啦。不過如果76年維京太空船，有時佢哋亦叫海盜太空船啦，不過唔通叫海盜嘅，即係 Viking 啊。这个 Viking 太空船降落去，如果真的找到有生命的话，哇，这个真是天大的事件，在科学上来讲，是吧，就是地球以外有生命存在，我们就一定要翻出来啊，就是这个团聚不得已，我们开香槟庆祝好不好，他们成班人都说好，这样咁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啦，咪卒之梗係冇慶祝啦，因為係揾唔到嘛。雖然開頭咧就係食炸糊，曾經有段時間咧，嗰啲科學家以為揾到有啲跡象咧，好似係生命嘅跡象，但係後嚟即係反覆嚟去即係做實驗啊，即係去引證咧，就發覺其實都係食炸糊嚟嘅嚇，科薩拉嚟嘅咁樣樣。咁所以到而家嚟講咧，就當然啦，我哋已經美國啊派咗好多咧，直情係嗰啲探測車啦，我哋叫 Mars Rover。Rover 即是 Land Rover 咁樣啦，直情就唔係淨係固定喺嗰度嘅，落咗去咧，淨喺個火星上面周圍走咁樣噶，係嘛？咁亦都挖過好多泥土嚟去做測試，咁到而家咧係真係未揾到任何嘅生命嘅跡象。不過科學家都唔係完全放棄嘅，即係話你始終火星咁大，都話個面積等於地球個陸地嘅面積咁滯，咁你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嘛，咁你難保咧有啲地方係會有嘅。咁有啲地方喺邊度咧？嗱，呢度咧就講到另一個地貌啦。頭先講就講火山。火山都要補充一下，這個奧林匹斯火山真是誇張，它的高度是珠穆朗瑪峰的3倍，哇，所以你說珠穆朗瑪峰大概是 8.9km 8.8多，即是不夠9公里，但是它是3倍，但是這3倍呢，其實我都覺得呢它應該是更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珠穆朗瑪峰即係嗰個喜馬拉雅山咧，其實佢唔係平地拔起噶嘛，佢係喺個青藏高原嗰度噶嘛，而青藏高原啊，平均都已經成過3000啦，係嘛？咁所以咧，實際上你嗰個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咧，真係喺個青藏高原上面拔起嘅咧，其實係講緊真係5000左右嘅啫嘛，方圓到5000米嘅啫嘛。咁但係咧，火星呢個奧林匹斯山唔係，佢根本就係喺一個平原上面，就係一個巨型嘅，即係我哋話一個所謂叫盾形嘅一個 shield 咁樣，好似富士山咁樣嘅，一路上去嘅。雖然即係你佢唔係話好斜嘅，但我相信你由山腳行到去山頂咧，可能我真係唔知要行幾多日啊，即係如果你以我哋人行，可能要行10幾20日都上唔到山頂啊，因為佢係好遙遠好遙遠，而佢個高度咧個垂直跨度咧。是真係講緊係佢睇你點計，佢話咧又差唔多由25至27K。 25至27K， 哇，好犀利高度喎！而家講緊係咪啊？都話喜馬拉雅山離海平面先係8.8幾K啫喎，係嘛？你高幾？ 如果我哋喺我哋讀數學嗰啲空咧，咁之後其實如果係1/3高度嘅話， 哦，係啊係啊， 應該係27倍嘅喜馬拉雅山咯。 係係，咁你幾？ 其實係27倍係好多多好多倍咯。 係，即係你如果你行上去啊，你有排行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喺火星上面咧又好矚目嘅，就嘅地貌咧就一個叫大峽谷，我哋叫水手大峽谷嚇。咁你話又叫即係 Valles Marianas 咁樣啦嚇，Marianas 啊。咁樣咧，呢個水手大峽谷咧勁啊，真係！原來佢係橫跨咗呢個火星表面咧，係差唔多成1/4咁滯嘅長度。佢係講緊咧係成3000，等我睇下先嚇，係3800公里咁長。嗱，3800公里係乜嘢個概念咧？我話俾你聽，我哋地球上最大嗰個大峽谷就係美國嗰個大峽谷啦 ，Grand Canyon 啦。但係呢個 Grand Canyon 有幾長咧？原來只不過是446公里啫，446，1000都唔到，佢係3800公里。你話長美國大峽谷幾多倍咧？講闊咧，亦都係闊過美國大峽谷嘅好多啦。甚至可以咁講，其實啊，原來成個美國大峽谷咧，係隨時可以擺咗喺呢個火星大峽谷嘅一個旁支入面啊。 即係佢一個旁支都隨時大過 Grand Canyon， 你話驚唔驚啊？好啦，講個深度，頭先講嗰個長度啦，深度咧，美國大峽谷原來最深嘅地方咧，大概係兩公里左右，嚇、啊，即係喺嗰個地面一路落去。但係咧，火星大峽谷最深嘅地方咧，而家探測到咧係有七公里，哇，七公里係好得人驚喎！你諗下係嘛？